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轮椅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张如愿，是一名话剧演员，很高兴在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今天给大家诵读的是鲁迅的《过年》。就是过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跟家人团聚，因为一年了嘛，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见面，然后更高兴的事情还是压岁钱和能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那下面给大家读的呢，是和我的过年不太一样的，关于鲁迅的过年。今天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费力轻之也，或者谓之鼓励爱之也，但对于这力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麻将、拜年、恭喜发财。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中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爱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趁机捣乱，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癌，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费力或鼓励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了，这回却连放了3夜的花豹，使隔壁的外国人也虚了起来，这却和花豹都成了无意年中仅有的高兴。2月15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北五环外环方向来广营桥西是有事故的，后车缓慢，而内环方向也有事故，造成来广营桥到环铁桥是车行不畅。北京文娱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 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辞旧灵鸡唱春道，迎新瑞泉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趣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从电波中聆听历史，在声音里触摸文化。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是大年24啊，先给各位拜个早年。不知道您今天在家里扫房子贴福字了没有啊？那么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呢，也是还是在我们这个春节系列民俗文化这个系列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开这个门呢，我们的门上就要贴一个福字，还有我们的导播间啊，也有一个很大的福字贴在我们导播间的这个窗户上啊。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跟福有关。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的入室弟子，评书演员，也是我们非常可亲可敬的国学教育家，我们的老朋友王风尘。欢迎风尘。 大家好，我是王风尘。主持人好。 哎，这个先给各位拜个年嘛，是吧？ 对了，24扫房子， 嗯、 啊， 嗯， 25磨豆腐，26去割肉啊，我们已经进入了年关了。 对对对， 在这里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拜个早年， 嗯，拜年啊！这两天我看这个有关于春节的一些民俗文化活动都已经开始了， 是不是？ 今年好像这个我身边的人啊，都流行干一件事儿哈， 哎， 什么事儿呢？拿着这个就是已经准备好的，但是是。没写字儿的这个春联的这个纸，还有这个写福字的纸，然后呢，找好朋友，或者是擅长书法的，或者是更厉害的人，找名家啊， 对， 给自己写福字儿、写春联啊。 我今天的朋友圈的所有的书法家朋友都在那里晒自己给人写春联， 是吧？ 铺一桌子纸，我说你手腕子疼了吧？ 这个朋友圈啊，书法大赛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福吧啊，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关注进来。那么今天还是有奖品来送给大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您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的啊我们的俄罗斯芭蕾舞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的门票。2月16号到2月20号，哎，就在这个春节期间，如果您到保利剧院去看一看芭 蕾舞，是不是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啊？大年初一是睡美人，大年初二是胡桃夹子，大年初三是天鹅湖。那么如果您要购票呢，可以登录到保利剧院的官网，您想这个拿两张免费的票啊，您就可以来今天回答我们的互动问题。今天我们的问题啊，称不上有多有难度啊，但是特别的有趣味啊。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福。哎呀，这个福啊，其实好像每年都见到哈。今年尤其关于这个福文化呢，说的很多。我前两天先听到了一种讨论，先问问风尘。前两天说了，你们这个福啊，拿错了啊？怎么拿错了？说那个不是这福不都得倒过来贴吗？是吧？这个福到了吗？不都是这个谐音吗？是吧？但是说这个福到了有讲究。不是说哪个福都倒着贴啊，说这个好像说家里边是倒着贴，到了大门就不能倒着贴了。 有的地方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了 啊， 所以这个民俗文化呀丰富多彩。那么有的地方他就说呀，这个福字儿你倒着贴的福啊，必须是你向阳的正堂，坐北朝南的正堂门口贴那个福。 啊、 你要贴倒福 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北屋 啊对， 北屋 福到正堂了 啊， 你不能够把倒福贴到你家门口、 啊、 那就等于福到别人家了。 那对，那你要这么说也不能给路边老奶奶哈、啊、就是福老奶奶嘛。这开玩笑了啊，确实是有这个说法，但这就是民间的一个，也是就是民间一传言吧， 对， 是吧？啊，其实就是说跟福到了，福到的谐音是一样的、啊。 其实福正着也能到，福到着也能到， 也能到，是不是？所以这个关于这种种这说法呀，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全当一笑啊。我们就是表达我们一个美好的心愿，是不是？ 不愿望、 也不必太过较真儿，是吧？啊，那您知道吗？这个福啊，这福不光它是个字儿啊，不光是这个谐音，其实它还很有讲究。这福本身它就是个神啊，什么神我还真不了解，所以今天请来风尘跟我们聊聊。你就先说说吧，这福是什么神，它最服谁？ 这福字儿啊，其实它是我们中国文字里面一个非常古老的字了。在甲骨文里面就有这个字了。 来我搜一搜，你说你的啊。福字儿， 我在之前那个甲骨文上的福字啊，它是没有带我们目前那个士字旁的。我们中国人呢、所有的这种吉祥的东西、它一定开始是个自然的东西。比如这福啊，它开始一定是有福星的。 福星 啊， 哦， 那么这个福星是什么呢？福星最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记住，所有的这种祈福文化最开始是辟邪文化。是老百姓先保住自己的安全。那么最早的福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木星。因为我们中国人通过观察发现，这个木星它跟我们种植东西啊，收割东西啊，这一年的岁啊，这个岁时运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老百姓就认为这个木星是太岁 啊， 可能会主导人的灾祸 啊。 比如他今年发怒了，那么我们今年可能收成就不好了。于是老百姓呢，先得在每年年关的时候先去拜他， 先拜他。 那么逐渐的，由这种辟邪慢慢的就变成了祈福 啊。 首先老百姓要对这个东西惧怕。 啊、 计划完了，老百姓，你能保佑我来年五谷丰登、开始是别保佑我来年受灾，好了、这个安全有了，然后你保佑我再好点、再到小康，于是呢这木星就成了福星 啊、所以我们说福星高照是吧？ 对， 其实就是木星当头，是吧？ 对 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说所有的文化其实就是来源于老百姓的生活，对吧？我们的上古先民呢，科学技术尚未发达啊，那个时候这个什么事儿他都是这个往这个神仙啊，是吧？或者说封建迷信吧，啊，一定程度上都往这个上面去联系啊，然后呢，这个祈求啊，这个保佑自己，这都是非常朴素的一种愿望啊。 对， 那么长久流传之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文化啊。那么这个福星啊，这是一个星。其实要说福，我还经常听说叫 五福五福的啊， 哎， 那也就是说跟这个福星作伴儿的啊，他这个还有一些好好兄弟是吧？分别是什么星呢？ 那么这五福文化呢，也是由来已久，最早在这个《尚书》里面的就是有五种福气、 嗯、 啊。那么发展到我们今天，尤其到明清之后 啊， 逐渐的我们给它固定下来了。 啊， 这五个福呢，就是福禄寿喜财。 哦，福禄寿喜财。 对、 啊， 如果他给他神化了，然后再人化。 啊， 神化就是说把他神仙化了。 嗯， 人化呢，给他有了人形了。 有人形 啊、嗯，那么他就是相对应的是福星、禄星， 嗯 啊、 寿 这个寿星、财神 啊 和喜神。 啊、喜神啊、 哎、 啊，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其实还。至少这个名山大川庙宇当中，这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对， 尤其这个财神嘛，对吧？啊，咱先从最后一说。 嗯、 哎，这财神太常见了，是吧？ 我们家家户户啊，过去啊，尤其这个买卖铺户 啊， 都会供财神。 财神，反正据我所知，有文武之分吧？是吧？ 有文武 啊， 他既有文武之，他有正财神、偏财神、文财神、武财神，还有准财神。 还有准财神， 就等于你候选呢，还没有正式入编 啊、哦。是这么个体系啊。行，那我们接下来先把问题抛出，然后再听王蒙尘给大伙儿讲一讲这些在编的和时刻准备上场的啊，这财神都有谁啊？来，我们先这个问题就隐藏在这一段音频当中，这是一段什么故事呢？大家一听就特别熟悉啊，这段故事出自咱们经典的啊这个83版的《西游记》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人参果那集哈。孙悟空跟这个师傅徒弟啊，把这人参果都吃了之后呢，人家那个清风明月那俩徒弟不是急了嘛，是吧？一骂他，他把这人参果树全给捣毁 了 啊。然后人家，哎呀，这观主回来之后，他不行了，他能耐不如人家啊，最后他没办法，只能又是搬兵求救，对吧？他先到了谁那儿呢？哎，就到了蓬莱了。到了蓬莱之后，他就遇到三位好朋友啊，三位上神，我们听听这三位都是谁。 大圣何来呀、啊 哎、特来寻你们耍耍、哦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嗯、 不瞒老弟，俺、啊、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嗯、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嗯、啊 偷吃了算的什么、哎、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它个断根 啊，断根 啊、 他把它弄断了。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正是正是， 你好冒失啊。 哎，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嗯，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什么、啊、医术的方、 啊、 没有啊。 行、啊、 大圣，你不必烦恼啊，此处无方，你再到别处去找啊。 哎，那大仙只限我三日的期限，若耽搁了十日，他到俺老孙没信义了。 什么？这 大圣莫急、 嗯、 大圣莫急、 嗯、 大圣自往别处寻方，待我前往武装观给你说个情，宽限几日，你看如何？ 有劳各位感激感激了。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犬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叙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来，我们刚才听了这一段，这是来自《西游记》当中的一集啊，大家都很熟悉了。人参果，这人参果，这树被毁了之后，这孙悟空不得已就去搬兵求救了啊，就要复活这个人参果树。他先找的这个蓬莱仙岛这三位神仙啊，那我们的，因为刚才这个一番对话当中，我们能听出来孙悟空跟三位老神仙对话，但是呢，我们的问题也就从中来了啊，看看大卫来，让大家来猜一猜，能不能猜到啊？这三位神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五福当中的啊，五位星，就是五个神啊，福禄寿喜财。那么其中两位是福星和寿星啊，寿星说话最多，大奔头啊，一会儿我们再单说这寿星啊，这孙悟空看来最熟络。还有一位，他是谁啊？大家记住这问题没有啊？蓬莱三仙，福星、寿星，还有一位，那位是谁啊？这个朋友们如果想答对题，赶紧回去找找《西游记》呵呵，看看啊。那位说话不多啊，所以作为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啊。真有答得早的，但是您这蒙啊，蒙得差点，我们今天是填空题，不是选择题，他先发了个 C， 没什么用啊。大家回答这个题呢，如果答对了，可以有机会获得啊北京文艺广播为您提供的2月16号到2月20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的俄罗斯芭蕾舞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的门票。大年初一是睡美人，大年初二是胡桃夹子，大年初三是天鹅湖。如果您想购票呢，也可以登录保利剧院的官网啊。我觉得在这个春节期间能够看看芭蕾舞啊，换一种口味啊，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啊。好，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啊，等待各位的答案。咱们再接着刚才说这个财神吧啊。这财神说有文有武，还有正有 正有偏 偏，还有准， 还有准， 还有准哈。这个我先来试着说说啊，多多少少了解一点。武财神是不是关羽关云长啊？ 对 啊，就是关羽是吧、啊、因为这知道吗，这个很多做买卖的啊、嗯、一般都是供着关老爷。 据说呀、 啊、 这关老爷原来呀、 这是关老爷怎么还管这事儿呢？ 说他原来最早他不是当这个马弓手吗？ 啊， 然后他还管过财务、发明过日清簿，就发明过账本儿。据说算盘是关羽发明的。 哦，是吗？ 有这么一个民间传说。 哦，看来关老爷不光是这个武艺高强哈，还这个计算能力是吧？ 眼睛为什么老眯的呀？ 这眯眼不是要杀人吗？吓人啊！算账啊，算账厉害啊、哦！是这个意思啊。啊、哦，关羽这是武财神，还有文财神，好像文财神应该是这个叫赵公明吧，是吧？ 范蠡， 范蠡啊， 文财神是范蠡 啊，范蠡。 我们一般的看到的家庭供的啊，这个白白的面孔 啊， 五缕虚髯，抱着一金元宝，或者是拿着一个天官赐福 啊， 就长得最好看的 啊， 那是文财神范蠡。 哦，就是白面。长须啊， 对、 这个， 也有说是比干的 哦，比干或者范蠡 说 啊，范蠡这个好理解啊，是吧？ 对， 这也 有的， 也是 商圣啊， 对对对对对，也很会做买卖、那比干这些有什么 关系？因为老百姓说了，比干他不是被纣王抛了心了吗？ 啊， 说你有七小龄童心吗？ 啊， 妲己给抛了， 嗯， 所以比干成神的时候他是没心的。 哦， 老百姓说财神财神，他就得是无心之人之神。 哦， 这样一来呢，他可以给每个人的财呀、啊，不偏不正， 啊、哦，不偏不向， 就是、他没有偏心， 没 他没心， 没心。哎呦我天哪，这心都没有，更别说偏心了，是吧？ 对 啊，好啊，这个就是文啊，文财神。 您说赵公明啊是正财神？ 哦 啊， 对，好像是赵公明这个名气比较大， 对。 啊，就 是、他 是 这个说他是这个，就是财神元帅 啊、哦、 啊，赵公明 啊、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挺逗的，赵公明这个形象挺凶恶的，其实 对， 他不是还是骑着那个 黑虎 是吧、 啊？ 对，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搞那么凶呢？这是 他最早啊，他是管阴宅的 哦， 你看赵公明的在中国这个神人发展史上。你看他的发展史，他最早是管阴宅的 哦， 后来呢他又开始阴宅阳间事儿都开始管了， 都管了。 我们中国老百姓就这样、只要是一个神仙啊、慢慢的就会什么都管啊，求生孩子呀，求子 求什么都管， 因为那个不一定哪个好使是吧？ 对喽， 哪个离家近咱就拜。 到了后来封神演义把他 对， 塑造成那个形象 啊， 再经过我们说书人这么一宣扬， 啊， 所以他成了正财神了 啊。 所以说我们说书人应该多给点钱。 好啊，嗨，您说这在这儿呢啊，那个我们不管啊，这个我们还是共财神，这个正的啊，咱们文的武的正的，那说完那有意思，偏的是谁呀，啊啊？ 在我们过去北京的，尤其是北京老百姓啊，大年初五要接财神。接财神，东南西北中五路财神 啊 这五路财神原来传说呢是五个人 啊， 五个绿林好汉 啊， 杀富济贫的 啊， 也有传说呢，就是赵公明身边的啊，不有什么纳财天尊呐， 啊， 什么赵宝天尊呐，啊，什么的， 嗯， 那四个小神仙， 嗯， 加上赵公明， 嗯， 是五路 哦，五路， 那四个就是偏财 啊， 偏财干嘛的呢？他管你的偏财 啊， 什么叫偏财呢？ 啊， 你比如说我有正当职业，我挣的钱 兼职所得，我明白了， 对了吧？ 您今天出来之前肯定败来着，你挣嘉宾费吗？ 哎， 是不是？哎，说笑啊，咱们这个今天上半段最后留拴一扣子啊，咱们刚才说了文财神、武财神，这个还有什么 正财神、 偏 财 神，还有一个叫准财神，先别说啊， 哎， 我们就把这个准财神作为我们下半段的一个问题啊，朋友们，您说这准财神到底是谁啊？欢迎大家来答题。那么我们公布一下上半段问题的答案。蓬莱仙岛跟孙悟空一起喝酒聊天那三个神仙是谁呢？是福星、寿星和禄星啊。有朋友答对了，那么答对最早的呢是四海为家星星君啊，他这名也有个星啊。咱们就把芭蕾舞团啊，这个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的这个巴黎之春的演出季门票送给四海为家星星君。没得到票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下半段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偏啊，不是这个准财神啊，后补的啊，这个财神到底是谁？好，咱们听听财神道，一会儿接着聊。 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生得好福。 你好，这里是2018冬奥会纪念超认购专线。 你好，我想报名。 好的，女士，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排号。 好的，我的姓名是小林，身份证号码是54321。 恭喜您，小林女士，您的信息已经成功认证，你已经成功排号588号。您可以在今天到后天拿着身份证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参加活动，领取2018冬奥会纪念钞。 太好了，真的订到了。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排号认证，即可在今天到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排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记住，只有三天哦。收藏需谨慎。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

目前看还没有答对的啊。那咱们还是接底儿吧，我觉得这个题确实很难啊。这个你别说别的，我刚才啊搜索引擎上查了一下，我都没查到正确答案啊。这个是咱们国学教育家王逢辰老师的啊，独门的这个 独创的啊， 不是独创的啊， 对对，哎，我们民间也是流传很久， 是吧？他的这个属于民俗知识啊。 对， 刚才咱们说了财神啊，再重复一遍啊，正神财神，正神是赵公明， 五路偏财神 啊，偏财神是谁来着？ 五路财神， 啊，五路财神，哎啊。五路财神谁来？忘了， 就是他有很多说法， 很多说法，啊， 我们叫五路财神就行了。 嗯，另外还有这个文武啊，财神之分啊，文财神是范蠡，比干是吧？武财神一般就是关羽、关云长， 对 啊。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即将上涨的啊，就是候补的这个是谁啊？准财神，准财神是谁呢？嗯，听听风尘为我们揭晓答案 啊。一般的民间认为啊，准财神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刘海 啊，这我明白了， 细金蝉的刘海， 啊，细金蝉这块我以为一扒拉脑袋就没了呢，刘海吗？ 那个刘海就是这个 刘海， 就是根据这个刘海的发型， 发型哦，这刘海的 发型是人家独创的 哦。哎，这刘海细金蝉这个民间故事很有意思哈， 啊， 说是这个就是那是哪儿啊？常德城内有一个井，里边有个金蝉啊。 嗯，对， 我经常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夜里从井口就吐白光啊。然后呢，说谁要是天资聪颖啊，以得道之人，有道之人，借着这个白光就可以什么 得道成仙了， 得道成仙啊。嗯，然后呢，旁边就住着一家这个青年刘海，就特别穷，家贫如洗，但是品德高尚，为人厚道，事母至孝啊。他经常到这个附近的山里边砍柴，就是卖柴买米，跟他母亲相依为命。后来他就遇到了一个幻化成仙的这么一个狐狸，狐狸精，狐秀英啊。然后呢，这狐狸精要求跟他成亲，婚后这个狐秀英就想要这个 助他成仙。 哎，对了啊，就口吐一粒白珠，给这刘海做饵啊，垂钓于这个井中。哎，那金蝉就是咬着这钩就出来了啊，然后刘海纵身一跃，羽化登仙而去。你看看，哎，所以说这刘海为什么他能够哎就能骑着这蛤蟆就能上天，那是因为他行孝而得道啊。所以你要说他是准财神，我觉得这我瞎解读 啊，这可能体现了就是我们老百姓啊， 草根儿，啊， 对，这对，嗯，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是不是啊？这你跟《西游记》一个道理嘛，是吧？顽猴啊，经过99、81念，81难，他也可以得道成佛，是不是？哎，这刘海他也可以成神。 哎，有答对的哈， 啊，有答对的啊，行了啊，再答对也不算了，是吧？就宁香啊，这个他说的是准财神就是刘海啊。好，那我们下半段的奖品就送给宁香这位朋友啊。那我们这个两道题都已经出完了，那我们这个五福还没评点完呢啊，这个时间比较有限，咱们抓紧说。刚才我们是主要说了这个财神啊，然后福星呢我们捎带着说了两句哈。 嗯， 再说说这个寿吧，我觉得这寿星也挺重要。我小时候啊，这家里边贴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参加那个手工课，你知道吧， 嗯， 就是剪纸啊，我就发现这个福和寿历来它都是离的最近的，就是老是放在一起并称。 对， 首先就是我们家小时候贴那个福字儿，它基本上就是有很多的那个造型，然后有的你就能够看出来是福寿连起来的啊。然后呢，我上剪纸课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这手笨啊，我剪的就是我能把那福剪上不剪断就不错了。有厉害的，人家那个剪纸能剪一什么你知道吗？福字里边你能看出来是个寿星老 啊， 就是这个工艺，就是这个非常的复杂， 嗯嗯， 但是确实它外扩是一幅 的。有，我也 见过吧， 也见过。 里边是一寿星老，人家就直接剪纸就给你剪出来， 那叫福寿双全。 哎，福寿双全，这特别棒哈。嗯，那你讲讲这个寿星，寿星我们好像也挺熟悉的，就知道大奔的头，然后什么南极先锋是吧？啊，那它的是怎么来的？啊， 说它叫南极先锋啊，其实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寿星啊，就是南极星啊。 哦， 南 极 星 啊， 所以说。这个神话人物就是南极先锋。那么 到了我们人化了之后呢，一般的认为它是彭祖，彭祖，彭祖啊，生于上古时期，说他是好像是颛顼的什么这个孙子什么的，一直啊活到了商纣王时期，活了好几百岁，到了商纣王啊，你这商纣王跟别的君王他就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别的君王，你比如说如果寿星活到我们今天好几百岁一个老人。我估计联合国什么这个科教文组织什么的人都得派过来年年的慰问。 对 但商纣王不这么想法。商纣王觉得你这老妖精啊，你活了几百岁还不死，老妖精抓他。于是派人去抓着彭祖结果这彭祖一看没办法活了，扑一下子就一股白烟，也是羽化升仙了，就干脆我当神仙去吧，我还是别在人间了所以这一般的认为这个寿星的他的人化的原型就是彭祖。 哦，是这个意思啊。 对。 哦，那么这个寿星，那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个谁，这财神是那么多人，又正了又偏了，这寿星就他一个人 一般的认为 就是他 就是他。 哦，那么这个寿啊，这是刚才我们说了财啊福寿，还有我觉得不太熟悉的，就是另外那两个啊，一个是这个禄神，一个是喜神啊。先说这喜神吧，喜神顾名思义呗，是吧？那就是凡是喜事儿就找他呗。 对， 咱们什么喜啊？喜得贵子是喜吧？ 哎， 对，金榜题名是喜吧？ 婚姻 啊，乔迁新居也是喜吧？乔迁新喜嘛， 对 吧？东方花烛也是喜， 对 啊，就这些都拜喜神是吧？ 你说那个。就是科举功名 啊， 是禄神管的， 哦， 禄俸禄， 俸禄啊，俸禄 是管人的仕途的 啊，仕途啊。那我比如说，那这个这坏了啊，这拜神拜乱套了。你比如说，我这个高考之前了， 哎， 是吧？我要许愿啊， 嗯， 那我上谁那烧香去呢？ 那就得禄神了。所以说，过去有个说法，就是有一种说法，禄神其实就是文昌星君。 啊 文昌星君， 对嘛， 他就管这个就是学生能不能高榜得中 学业 啊。还有一种说法是禄神是谁呀、啊？是魁星 啊，魁星、 我们知道有魁星踢斗 啊， 就拿个毛笔踢斗 啊 中榜第一名有这个榜魁嘛，魁首嘛，有的说是禄神是他，所以说他是管人的仕途的。 哦，这个是禄神主要的负责的事儿。 对 啊，那他有没有人化的这个 人化的呢？有很多的传说啊，像张先呀、像什么这个 这不太熟悉 张牙子啊，最大家最熟悉的也是传说最广的一个，我说出来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的宰相 啊， 神探。狄仁杰因为狄仁杰呢，他为武则天推荐了非常多的人才包括唐玄宗时期的很多的有名的人才都是狄仁杰推荐的所以说当时武则天就说狄仁杰一句话，说这个天下桃李尽出宫门，桃李满天下，就说狄仁杰的，狄仁杰当然说我推荐这些人都是为了宫，没有我自己的私人的一点私心，所以说后来老百姓就觉得你看狄仁杰啊，人家又是这个科举得中的，又做到了当官的最高级，宰相嘛， 宰相 再做的天子那不当官了啊，而且呢人家又是当官的批发员，往外批售当官的他可以往外送官帽，所以说老百姓就认为狄仁杰就是禄星， 禄星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禄星也是戴个小官帽有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这个当官的官帽，然后就叫天官，这个就加官进爵， 加官进爵这个我们知道啊，王文珍先生说过狄仁杰断案说过系列的啊，这个你是不是也知道他是禄星啊？ 哎呀，说那么多年没当官 哎，这就是管这个仕途哈。哎，我觉得这个愿望也挺有意思的啊。还没有别的归属啊？还谁能当过禄星啊？ 那就多了，就是其他的可能大家不太熟悉，比如像张牙子啊，张牙子，据说这个唐玄宗时期啊，安史之乱，唐玄宗为了避难就跑到这个西边去了，然后呢？ 就跑到那个庙里，结果做了个梦 啊， 梦见一个神仙说你要放心吧， 啊 马上你就可以再回去了 啊， 这个你放心。然后呢唐玄宗醒来，哎，果然没几天呢，他又重新的回去了嘛，就是这个迎回去了，当太上皇了 啊， 然后就封，哎，这就是封他为神仙，张鸭子为神仙， 嗯 啊，就这么一个，但老百姓不是那么这个， 嗯， 不是那么的这个熟悉他。 哦，那我觉得这个比狄仁杰厉害啊，这不光那个当臣的管，连皇上都管，皇上逃难了都能给 对 迎回去是吧？啊，当太上皇啊， 哎， 啊， 所以说一般的认为他是啊，有的说文昌星君就是他。 啊， 然后 就是文昌星， 然后从文昌星君这来，又拐到陆星这块儿。 哦， 啊， 是这样哈。好，那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一点没说的，就是这个喜神啊。喜神，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您要是想这个金榜题名，拜喜神不行。虽然这也是一喜，是吧？古代四大喜，你得拜那个禄神去。但是呢，我们要说喜得贵子，这拜喜神行吗？这算一喜吗？ 可以啊，可以 啊， 啊， 这个 喜得贵子 啊， 得上奶奶庙啊。啊 那之前拜， 那拜喜神 贵子的时候 啊啊， 我们刚才说了嘛， 嗯， 我们中国人只要是个神仙。这个神仙我们中国人认为他是很可爱和蔼可亲的呢，他都可以祈求得子 啊。 关羽也能送子啊，过去你没看吗？ 嗯，哦，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 观音也能送子啊。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有那个传说嘛，那故事嘛，就是这个老百姓去有一家啊，去这个奶奶庙几年了都不得子， oh. 啊！后来这个急了，这人说去什么奶奶庙啊？您白去啊，是吧？每年都会上供， mm-hmm. 今年拐弯去这边啊，每年去西边，今年去东边，东边有谁？东边有个老爷庙，到那儿给关羽啊拜关羽，然后关羽呢没在家 啊， oh. 关羽上天那个汇报情况去了，关平、周仓在家呢嘛， oh. 啊，然后。那个关平、周仓早上刚睡醒，周仓一看你这干嘛？然后一说了，我这去奶奶庙好几年了，我都没有儿子，都白拜了。然后那个周仓急了，说：“那这太不像话了啊！说这几个圣母娘娘也不办人事啊！” 嗯， 说没事，这事儿你交给我了啊。周仓就二上给答应了 啊。 答应之后，周仓说我去看看啊。完人这老百姓人就回家了。周仓就跑到这个奶奶庙去了，到奶奶庙一看。圣母奶奶三位啊，这个具体是谁我记不住了啊，这个老大姐没在家啊，圣内两个奶奶都在这个享受香火呢。你要知道那奶奶庙是特别香火特别盛啊，周仓呛得一脸之迷糊，呛的是连鼻子带哈喇的就到了圣母奶奶面前，啪把这个名单一拿，你看看这个谁，你这都多少年了，你不给人家人家来烧香拜佛，你们就是当官不作为啊，打你一个当官不作为。然后这俩奶奶说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谈话，你让你们家老爷来。啊，你让关云长来，他们跟我们还有的聊。 对，你们不是一个级别， 不是一级别。周仓说：“去你地吧！”说我今天我就非得抢一个，就得给他。然后他就到这后山，他那个不是是怎么着？是那个 拴娃娃吗？ 拴娃娃， 对， 就是往那个胳膊上系红绸， 嗯， 啊、 嗯。 然后他一看，我挑谁呢？哎，他挑了一个状元 啊、 嗯、啊！这段叫周仓抢娃娃嘛、 嗯？ 哎，他把这状元就给这个给那个老百姓了、 嗯嗯、 啊！人那个周仓告诉你。你这孩子是个状元啊，你等着吧，你们家以后发达了啊。然后等大奶奶回来生气了，大奶奶说笨蛋啊，周仓抢你就给他，我找他算账去。大奶奶一做法，这个小孩刚出生又夭折了啊。然后关羽回来之后就训斥周仓一顿，说你这个事情办得太鲁莽了啊，说这个事儿不归咱们管， 你 知道吗？对，这不是咱们这个职权范围。周仓就诉苦啊，说那你这老百姓有苦咱们不能不管啊，对吧？然后就捧关羽一顿，说您那个二军侯，您当年是吧，您多么多么的英武，您对老百姓您得负责呀、 哎。 这关羽一看，那得了，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跟这个三位娘娘大打了一场，最后玉帝下来调停，哎，说以后这样吧，关羽也管送子，哎，关羽这事做得对啊，关二爷以后这送子这个关羽也可以办啊，对，所以就是有关羽 来一权力 啊，对啊， 这我是听来的这一个民间传说啊。哎，以后你那什么的话，你去出去说书去，这段你 可以 算我那版权。 好好好。你也不是没版权， 算这喜神啊，来吧，说这喜神是人化的这个形象是谁呀、 啊？哎，最有意思的这个喜神啊，因为最开始啊，你看前面的福禄寿财啊， 啊， 他禄啊，这个福禄寿财他们都是有人形的，唯独喜神。 嗯， 他是没人形的 啊、哦！喜神没有人形， 啊、我们只知其名，没有见过谁贴喜神，对、 哦、 吧、 哦？ 为什么呢？有一个传说 啊、 哦，据说是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呀特别的崇拜，哎，这个这个就是星这个月亮啊、 哦， 特别崇拜就太阴星君 啊、 哦。然后呢，崇拜到有一天感动了这个星君， 嗯、 星君就在他面前显灵了。 哦、 啊，就说你呀、啊、这么崇拜我，这天天的给我磕头啊烧香啊，我特别高兴，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啊，你想要什么吧。 嗯， 嗯， 这个女孩子呢叶公好龙， 嗯， 你看没见过这个太阴星君呢，她就非常的就是想见他、 嗯、 见到之后她还害羞 啊， 她一害羞啊，她一笑，过去女孩子叫笑不露齿， 笑不露齿 啊、 嗯， 笑的得用手捂着。 嗯， 他拿手往下一捂啊，结果这个星君呢，这脑袋也不够使的。 嗯， 哎，就误会了。 啊、 哦，这女孩子，她肯定不长胡子呀。 啊， 这估计是看到其他的男子长胡子了，她就想要一把胡子。 啊， 没问题，满足你。噗、 啊、 一下子 啊， 于是这女孩子就长了一脸胡子。 哎呦， 所以这喜神的形象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喜。很喜，一个女孩子长一脸胡子、 啊、 那以后呢她就永远躲着大家 啊， 啊，我们只知道有这个神，而没有看到她的形、 嗯、 但是到了后世呢，慢慢的我们老百姓把这个喜呀、啊、就和结婚联系在一起了， 嗯 啊 嗯， 欣喜联系在一起了、嗯、那这个时候就给她找了一个人形，谁呀、啊、 嗯， 就是主管结婚的月下老人 啊、哦，月下老人 啊， 也就是喜神了。 这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哎， 拴、 这个、红绳啊，千里姻缘一线牵呀、啊 嗯， 啊，是这么一个、 嗯。 那么再往后到了明朝，因为月下老人的故事是在《唐朝笔记》里面啊， 嗯《 唐笔记》里面写的， 嗯 啊、这个用不用给大家说一说呀？ 嗯，简单说说， 啊、简单说说、 嗯， 就说在当时啊，有一个读书人叫韦固， 嗯 啊，长很大了也没有成亲， 嗯， 有一次去拜访朋友，住在一个店里， 嗯。 和店里的另外一个住店的呀，熟悉了 啊， 哎，一聊天，哦，闹了半天你没结婚呢， 嗯、啊， 哎，附近有一个员外家、 啊、 有一个姑娘、 啊、 可以介绍， 嗯、 啊，这样吧，你呀、啊、明天一早啊，在一个寺庙里那地方等着我， 嗯， 我去给你问一问， 嗯、 如果有信儿我就过去， 嗯， 结果这个韦固呢，他就啊大半夜的就睡不着了 啊， 啊，有媳妇了要 啊啊。 凌晨三点就爬起来、 嗯嗯、 跑到这个寺庙， 嗯， 嗯， 那时候还没人呢， 嗯、 哎，就发现在月亮底下有个老头 啊、哦、 拿一布袋 啊 啊，然后 这就是喜神，就帮助他就成了、 啊、 是吧？ 对， 对， 好了，我们时间有限，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只能到这儿了，感谢风尘啊，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福禄寿喜财，也祝愿大家新的一年佳节吉祥如意来、 嗯、 好，咱们下一期打开文化之门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英。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小秦冷冻即食海参。 嗯， 应该说呢，小秦呢在我们北广呢已经入驻三年了，万众期待中，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一个升级的优惠组合呀。 对，因为秋冬季节了，大家该滋补身体了，那小秦呢就是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秋冬滋补的组合。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呢是10头一大包的海参，这一大包呢是300克，10头、 嗯、 一头相当于30克左右，